各位好，又翻到嚟學人沙龍啦。今集嘅題目咧都幾得意嘅，咁啊廁所大件事。咁啊廁所大件事咧都可以話係一個有象徵性嘅題目嚟嘅。其實講緊嘅咧係一啲同城市民生有關嘅一啲嘅設施啊，同埋相關嘅安排。嗱，之前有一集我哋講到城市管理嘅時候咧，其實多少帶有由上而下嘅一個部分，即係話可能係中央王朝啦，或者個大嘅帝國必須要喺城市度要處理嘅一啲嘅問題。咁啊，如果大家有印象，譬如人口户籍啊、税收嘅問題。咁但係城市民生咧更加多係即叫小市民嘅瑣碎，咁而廁所咧咁啊普遍嘅一般理解，大家會覺得咁可能都係未必會咁重要去管理啦一開始，咁所以我哋都代表住一管到去廁所咧，代表啲城市民生嘅嘢都去到咁上下啦，咁都代表住大家係重視一個人嘅生存嘅一個質素啦、安全啦，或者係即叫健康啲嘅一個情況。 喂，你講到一個譬如政府咁樣佢管嘅廁所。是好事嚟啊！最怕佢唔管嘅啫。 打斷你先啊，嘉齊啊！我諗咪要講埋咧，嘉齊咧就已經急不及待要講嘢啦。除咗嘉齊之外咧，仲有 Carmen 啦，同 Vicky 咧，同我哋繼續講啦。咁啊，又打斷你，唔好意思。 唔緊要，冇繼續嚇。咁嗱，我就覺得廁所係大件事，但係冇廁所更大件。 嗯。 咁啊，即係呢個問題咧，我哋可以話係有時喺歷史研究啦，或者可能係好多其他即係對過去嘅一啲理解裏邊咧，我哋好忽略嘅地方嚟。 嗯。 我哋會講飲食會講咧可能一啲好即係人類好基本嘅需要，但係往往咧就將呢個都係人類基本需要就是、排泄啦，就擺喺一個好次要啦，甚至乎可有可無嘅情況。咁廁所當然唔係好雅嘅一件事。咁但係佢對於民生係絕對重要，冇咗唔得了。 嗱，嘉齊，我要再講，譬如點解其中一樣嘢就係依個嘅廁所啦，或者洗手間啦，牽涉嘅係一個液體嚟噶嘛，即係水嚟噶嘛。咁其實佢背後就係個有關水嘅管理嘅一個問題。咁依個就係可能我哋之前啲集數未講到嘅，即係佢喺城市裏面嘅水係點咧，用水啊、供水啊各種嘅問題。咁其實一講到依啲問題，你就會發覺其實一定係即係公共設施啦，冇得由個別嘅人咧去處理。 係啊，其實咧即係水嘅管理係好緊要嘅，因為如果我哋話即係任何一個 settlement， 即係人類聚居嘅地方咧，你都離唔開咧，我哋都係揀喺水源嘅附近，有食水你先至可以即係。個部落先至可以生存到，咁但係咧，當你即係人口越嚟越多嘅時候咧，你單靠你即係個城市喺嗰條溪喺嗰條河側邊咧，嗰個水源其實就唔足夠一個即係咁大嘅大量嘅人口嘅使用嘅。咁如果我哋講到話即係點樣可以供水俾一個大城市嘅人口咧，我哋都不得不提即係古羅馬帝國嘅時候啊，譬如好似喺羅馬咧，佢哋係一個即係我哋都而家都知道佢哋就係一啲好犀利嘅工程師嚟嘅。咁點解佢咁犀利嘅工程師咧？就係話佢哋掌握咗一個好緊要嘅技術。嗰個技術咧就係話砌磚啊。其實而家砌磚我哋就覺得好容易啊。但係點解當時覺得砌磚咁緊要咧？就係話如果我哋識得砌磚，燒一嚿磚咧其實就好平嚇，同埋好容易嘅個技術嚇。咁我哋用咁細嚿磚咧，可以起到一個大嘅建築物咧，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突破嚟嘅。如果唔係咧，我哋就必須要揾一個好大嘅木材或者一嚿好大嘅石咧，我哋先可以砌到一個好大嘅建築物。但係而家咧，羅馬人、羅馬嘅工程師咧就掌握咗用一嚿好細嘅磚咧，就可以起一個拱橋或者拱門咁樣，就可以砌到一個好大嘅建築物。 我打斷你，我再問清楚啲嗱，譬如我哋之前我跟你學習嘅建築嘅時候啦，即其實嗰個支撐一係就用柱啦。因為有陣時，即係後來可能牆可以做個支撐。咁佢嗰個當時古羅馬啲砌磚，佢本身係咪有支撐，定係冇支撐嘅能力？ 嗱，其實咧，你應該咁樣諗。如果我哋咧用磚去砌到一幅牆啦，砌牆咧就唔係一個難嘅嘢嚟嘅。難在係點樣開個門口或者開隻窗。如果我哋咧砌磚砌一幅牆要開隻窗咧，我上面一定有一條橫梁，嗰條橫梁就控制咗咧，你嗰個門口可以有幾大？如果我要一條好大嘅一個好大嘅門口，一個好大嘅跨度或者屋頂咧，我要一條好大嘅石嘅梁咧，咁就好貴啦，同埋好難揾。但係羅馬人咧就發明咗一個技術咧，就係話我做一個拱，個拱咧就係話磚同磚咧自己可以互相咧去頂住對方。 做一個半圓形嘅拱嘅時候咧，我就唔需要有一個橫梁啦，亦都唔需要因為個橫梁嘅大細咧限制咗我個開嗰個嘅跨度。咁啊，磚一個咁細舊嘅一個即係物料咧，我就可以盡量咧可以砌到佢好大都得啦，因為嗰、那個即係拱門嗰個技術。咁呢個技術咧就用咗喺個供水個系統嗰度。咁點解咧？就係話羅馬個城市咧，其實咧佢周圍咧就有好多個山嘅。咁水源咧，除咗話我哋附近有條河之外咧，其實水源就喺山上邊。咁因為山都會有一啲嘅湖泊啊，有啲嘅水泉。咁羅馬人嘅諗到咧，就係話我哋城市人口咁大咧，我就想將山上面嘅水引到落去個城市嗰度。咁所以羅馬咧就做咗一啲咁樣嘅輸水管，就純粹咧係靠地心吸力咧，慢慢將山上面嘅水流到落去咧山下嗰個城市。咁但係嗰條管咧，你點樣去承托咧？有一部分嘅位置嗰啲水管咧，其實就係喺地底入邊嘅，即係喺個山入邊嘅，好似一條隧道咁，由個山頂又通過穿過個山啊落到嚟。咁但係咧落到嚟喺山谷同山谷之間咧，其實你就要需要有一條咧跨過呢啲山谷嘅橋，將啲水咧就通過帶到落去嗰個山下邊。咁而個橋嘅技術咧就係用頭先我所講嘅，我砌一個拱橋一個好多嘅圓拱嘅一個建築物，咁用一啲好細嘅磚咧就可以做到呢啲咁樣嘅輸水管，一啲輸水管嘅橋，咁啊將佢咧慢慢咧有一個好微斜嘅斜度咧，就一個好高嘅山咧帶到落去個山下邊嗰個城市嗰度。 係，我知，我以我所知啦，即係譬如羅馬咁計，除咗羅馬嘅核心區域有呢啲咁嘅供水之外咧，去到即係伊比利亞半島啦，即係當時嘅遠西班牙行省咧，其實都有呢啲咁嘅供水嘅管道，咁代表住其實嗰個帝國嘅管理能力咧，即係去到即係相當唔錯嘅地步，可以喺啲相對邊陲。當然遠西班牙行省當時都係有農業嘅，咁所以都係富裕啲嘅地方，咁都有呢啲咁嘅供水嘅系統。咁我亦都喺古希即係喺呢個雅典嘅時候咧，古嘅希臘嘅時期咧，喺嗰啲城市即係當時因為要有衛城嘅位置噶嘛，咁裏邊咧都有見到一啲即係比較原始啲嘅排水嘅設施。咁所以亦都即係見到喺早期，譬如希臘嘅時期咧，都有啲排污水嘅設施喺嗰啲建築物嘅周邊度見到。咁我哋甚至乎會有睇嗰啲考古嘅相關嘅研究，佢哋會試嗰啲排污嘅設施或者渠咧，作為尋找嗰啲考古嘅實質上嗰個建築物嘅一個重要嘅線索。咁呢啲都可能代表住即係供水或者排污咧，可能係一個城市早期裏邊好重要嘅地方。 講到帝國管理咧，除咗管理人咧，仲管理埋水啊！咁我哋都唔俾呢個羅馬帝國專美嘅嚇。呢個中國古代其實咧都有呢、這個好好嘅即係排水嘅同埋供水嘅系統。咁通常我哋一講到中國咧嘅地下水道咧，就可能諗起阿馬可波羅咧記載即係話杭州有啲即係臨安啦，當時啊咁樣令佢好驚嘆嘅地下供水嘅系統。咁實際上咧，其實咧近年嘅考古發現亦都睇到咧，譬如即使早到去秦朝時候啊，佢嘅首都呢個咸阳，即係今日嘅西安附近啦嚇。咁近年嘅考古發掘都發現咗咧，其實咸阳城嗰度咧亦都有咧，即係用陶造嘅水管啊，喺地下咧去供水同排水嘅。咁而且呢啲供水系統有趣嘅係咧，佢唔單止咧淨係供水俾譬如話呢個宮殿嘅群組啊，或者附近嘅一啲嘅即係所謂嘅居住區，而係亦都係發現咧，秦咸阳城外面佢連接咗好多嘅即係道路網路系統咧，喺啲公路旁邊啊，原來就好似我哋今日嘅喺路嘅旁邊，原來地下都有即係供水嘅管道嘅啊，咁以至於咧呢啲供水管道去到某一啲地方咧，其實就係一個小嘅池啊，咁一啲學者認為咧，呢啲池咧其實將啲水供上去咧，就係俾路過嘅人，特別係啲馬啊、牛咧呢啲即係拉車啊或者載運嘅牲畜咧，可以喺嗰度飲水嘅。 秦朝都已經有。 有啦。 咁其實我哋睇到咧，我哋頭先講咗個其實兩個話題，因為就係清水嘅供應，另一個就係污水嘅排走。咁啊，呢個上下水嘅概念啦，咁可能就係要將兩者相分。咁我哋都確實要理解咧，就係大量聚居嘅人口咧，我哋要保證水源嘅乾淨。咁啊，但即係如果唔係，大家飲落去嗰啲水係會帶嚟疾病啊、瘟疫啊等等。咁但係如果我哋要去大量即係聚居嘅話咧， 咁大量污水出現就難免。咁兩者點樣去分隔啊？咁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概念啊，或者城市管理一個即係好大嘅課題，即係古今中外亦然。嗯、我哋見到好多早期嘅文明，譬如印度嘅穆罕祖德羅咁喺印度河流域嘅一個好大嘅城市，咁就係有好完善嘅下水道嗰個排污嘅設施，咁呢啲都係即係我哋可能理解人類文明進步或者城市聚居嘅一個好即係成熟嘅一個情況啦。咁啊，即係於是乎咧，即係水嗰個管理咧，可以話就係人類邁向城市居住或者可以一個大量去聚居嘅一個必要嘅條件。即係冇咗呢個，可能其他嘢都唔使講。 就話你講北印度，譬如北印度有啲即係好深嘅，好似即係好似大家可能睇旅遊節目睇過，好似啲高高低低嘅樓梯嘅深嘅井，通過啲咁嘅深嘅井去儲存嗰啲嘅雨水，因為佢哋間歇啊嘛，暴雨嘅時候就落多好多雨，咁但係平時蒸發量好高嘅，咁所以如果你一個廣闊嘅湖面咧，好快就蒸發曬，咁佢就用一個好相對窄嘅深嘅做法，咁就可以積存到啲雨水，俾佢可以過到嘅冬天。咁另外，正話加一齊講到咧，咪嗰個水嘅問題咧，我去旅行咧諗到啲嘢啦，譬如喺羅馬今日嘅羅馬啦，咁啊供水噶嘛，咁啊可以飲水飲嘅，咁但係咧去洗手間就要收費，咁但係如果譬如一啲譬如亞洲城市，通常咧我哋買嘢飲就要俾錢，飲水咧亦都冇乾淨嘅水你要煲嘅，咁但係咧去洗手間基本上免費，咁我成日覺得咧依兩樣嘢同一時間都能夠做到全面咧都唔容易，我覺得佢就喺兩邊咧就係水嘅管理永遠都係即係大家要處理嘅地方。 是的，不過咧，喺近年咧，可能先係咁樣。喺中國內地咧，其實好長時間我去旅行，個經驗就係去廁所你要擺5毫子， 係啊， 或者更少啦嚇。咁呢個都可以有一個階段嘅發展啦。咁廁所畢竟唔係道道個建設都可以咁完善。咁啊，我諗起又係旅行嘅經驗啦。最近去倫敦咧，我覺得揾個洗手間係好艱難。除非你去餐廳、酒吧啊嗰度，即係買杯嘢飲，然後順便解決埋你另外嘅需要啦。 阿家齊為咗飲嘢咧，都係無所不用其極啊！ 喂，咁但係即係去到呢啲咁嘅地方咧，我相信就係阿卓然講得好好，就係嗰個飲用水同埋嗰個去廁所都可以同時有公共嘅設施可以去滿足咧。呢個確實係人類文明咧一個好進步嘅象徵嘅。 係啊，我哋話供水本身就好重要啦。即係我所理解嘅中國傳統都可能井水為主嘅一個部分。咁你可以有個井水，揾到個井水咧，你就有機會有一個村落咧，可以作為一個建立嘅一個起點。咁所以即係如果唔近河流或者湖泊咧，咁可能井水就變成一個重要嘅。而好多時嘅井水咧，都同一啲可能山區嘅地方係有關係。咁所以通常我同啲即係唔係好耐嘅，即係可能幾十年前早兩三代嘅人去講啦，佢哋都會傾向於住喺山地，原因就係有井水同埋有柴站，咁佢哋話海邊真係唔住得嘅。咁對於我依個住喺海邊嘅人嚟啦，都係個新發現嚟嘅。咁啊，仲有好多話題咧要繼續講，咁啊，下一節翻嚟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咁啊，正話咧好鬼刺激㗎，我哋去講嗰啲供水嘅系統，因為啲民生相關嘅嘢，大家都好多嘅個人經驗可以分享。咁譬如我正話，譬如你講到啲供水啦、羅馬啦，即係我就諗起嘅就係五賢帝時期或者五賢君時期啦。咁其實最出名即係第三位就係哈特良啦。咁哈特良有兩個大貢獻啦，第一個就係起哈特良長城啦，就喺今日威爾斯附近周邊劃咗一條同野蠻人嘅邊界啦。咁啊，依個係其中一個。咁第二個就可能係羅馬浴場啦。因為我睇嗰啲動漫咧，就好中意其中睇動漫啊。羅馬浴場就係一個日本嘅穿越嘅漫畫，咁就講佢翻返去，突然間咧日本嘅浴場咧就會浸落去之後咧，就穿越咗去羅馬哈特良時期嘅一個浴場。咁其實即係佢依個對我嚟講好有趣，因為其實日本同羅馬就係兩個最中意沖涼嘅文明啊。即係佢哋好中意沖涼，佢哋認為咧即係洗澡咧，其實係。即係對於佢哋嘅生活咧嘅一個核心嘅一個地方，咁佢哋嘅社交啊好多嘅事都喺嗰度進行。咁而你問我喺古代，尤其係即係咁羅馬啲咁早期嘅時候，能夠有一個好優秀嘅設施可以沖涼，對我嚟講係一個好美好嘅一個想像嚟嘅。 但係羅馬嘅浴場咧就唔係我哋而家。 講嘅，即係覺得係一個沖涼，淨係沖涼嘅地方。其實喺羅馬當時咧，啲人都幾即係我覺得幾犀利嘅，就係佢哋有一個好即係強大嘅社交嘅生活，同埋咧都好中意即係探世界嘅。其實咁，所以喺羅馬嘅城市裏邊咧，其實就有好多呢啲咁嘅公共浴場嘅。如果而家我哋去羅馬旅行咧，你去到鬥獸場附近咧一個即係叫 Forum 嘅一個位置嘅地方咧，你都會見到一個浴場嘅位置喺入邊。咁嗰啲所謂嘅浴場咧，其實係好似大家即係我覺得少，即係其實 more 係即係多啲係似而家我哋講啲三温暖嘅地方咧，就係唔係單單係沖涼，而係咧一個社交嘅場合。入邊咧其實係有圖書館啦，有即係有即係做運動嘅地方，即係一啲即係健身嘅地方啦。亦都咧係有冷暖水池嘅，其實佢通常咧係會有三個水池，一個凍水，一個暖水，一個熱水，咁啊即係適隨轉變啊。咁其實都好養生嘅一個活動。咁啲人去到沖涼咧，其實就即係一個傾偈啊、社交嘅地方嚟嘅。而佢點樣咧可以做到即係有熱水嘅供應咧？咁當然就佢就係不斷要煲個熱水啦。但係佢除咗係煲個熱水之外咧，佢喺煲熱水嘅過程裏邊咧，亦都利用咗嗰啲蒸汽咧，做咗一個即係叫做地暖嘅系統。就係話咧，我哋即係去到嗰個即係地下嗰個樓板嗰個地下嗰度咧，其實佢係一個咧架空咗，佢唔係真係喺地面上面起嘅嚇，好似而家我哋一個即係叫 waste floor 嘅一個概念。佢係比實際上個地面咧，可能提高咗大約米零度嚇，大約一米度。咁中間咧就變咗有一個空間喺度，即係真係即係你踩落去嘅地板同實際上個地下咧係有大約一米嗰度。咁呢個咁樣嘅空間咧，就係佢當煲熱水嘅時候咧，嗰啲水蒸氣、嗰啲熱氣咧就充斥住呢個咁嘅空間，就令到咧你入到去呢個公共浴場咧，個地下咧都係暖嘅。咁所以其實佢個技術咧都幾犀利嘅。 哇！其實呢個都係建基喺羅馬人佢哋有大量嘅奴隸啦，如果唔係即係唔會咁樣做，唔係個個都有咁大嘅享受嘅。咁即係一個可能貴族啊，或者係可能係即係將佢講得比較古黑古風啲，就奴隸主嘅一個咁嘅情況嚟。咁嗱，但係即係羅馬人咧，佢哋享受嘅温暖咧，咁啊，除咗頭先卡文馬咁講，有圖書館之外，即係好似個會所咁樣，仲有好多按摩啦。按摩就係夾硬由嚟推油啊，咁樣當然都係奴隸做啦嗰啲嚇。咁但係即係呢個係一個整個社交嘅或者係生活享受嘅設施。咁我諗起我哋可能近代就會諗日本人，佢哋都好中意沖涼啊、浸温泉咁樣啦。咁但係中國呢邊又點樣咧？嗱，其實最有名嘅或者係真係好中意沖涼嘅中國嘅地方咧，就係長江三角洲一帶啦，係啊，杭州啊、蘇州呢啲地方咧，佢哋嗰個沖涼啊，或者佢哋好中意浴室咧，都好有名。咁但係呢啲江南地方嘅澡堂啦、浴室咧，佢哋一個好重要嘅特點，我哋喺南方中國咧呢個位置咧啊，譬如廣東咧，未必好理解嘅，就係佢哋好中意沖凍水涼，無論係任何天氣之下都係凍水。咁就包括喺寒冬裏面，咁呢個係即係可能中式嘅尤其是江南浴場嘅特色啦。咁當然喺中國北方，佢哋應該都唔好咁癲嘅，即係可以係咪即係唔好咁玩癲？生活習慣唔同啦。最北方嘅人士就即係都會有暖水浴啦。 即係加齊阿癲應該係指咁之癲嗰個癲，即係好高明。 好高明，好高明，即係好勁啊！點樣可以冬天沖個凍水涼，或者可能身體咁樣強健好多都唔定。 但係講到沖涼咧，我要補充一點就係、如果淨係睇東亞地區咧，譬如話我哋特別係講中國同日本咧，喺古代嗰個沖涼文化其實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影響佢哋嘅，就係、是、佛教、其實佛教咧係帶嚟咗即係俾中國同日本咧一個即係嗰種身體潔淨嘅概念啊，以至於甚至係譬如話佛教傳入嚟有一啲譯咗嘅經咧。眾真温室洗浴經等等呢一類嘅經書咧，佢入邊係講過啊，即係如果你提供一個場地啊，依、這個俾呢啲真人咧嚇、去洗沖洗啊沐浴咧，咁係功德嚟嘅嚇。咁、以至於就係、是、即係有好多特別係後來嘅禪宗嘅流派咧，其實有好多仔細嘅説明啊，即係點樣保持自己乾淨，包括埋去廁所咧，要教你點樣去廁所，去完廁所要點樣做啊，先為之潔淨啊。咁所以講求嘅咧，就唔係淨係你心靈嘅潔淨，係身體都要潔淨啊。沖涼同去廁所都關顧到啦。 係啦 ，Vicky 應該都按耐不住要講咧，就我哋今日重點話題啊，就係、是、呢個洗手間啊、廁所。 冇錯。落去之前，我講多兩句。嗱，Vicky 講嘅可能就係沖涼嘅普及。 就是百姓咧，佢可能沖涼。咁但係即係喺中國古代咧，貴族生活咧，其實沐浴都係重要嘅，尤其是喺祭祀之前。所以就唔係完全嗱，我哋中國人都沖涼嘅，就唔係因為佛教嚟到咁樣啦。咁但係咧，卓然你開呢個題咧，我哋就應該可以進入去嗰、那個去廁所位，即係去淨啊，去污穢嗰個問題。咁嗱，我哋講咗水啦，咁就係從小便相親。大便呈更濃啊！咁樣固體嘅點解決咧？呢個可能就係、是我哋理解咧中國嗰個排泄啦，或者係可能廁所嘅歷史一個即係我哋要去注意嘅課題。即係下水道就係整走主要係小便嘅，咁啊係液體嘅。咁但係固體係點樣咧？嗱，我哋睇到咧喺可能喺好比較遠古啦嘅時代，中國嘅城市開始建設嘅時代咧，下水道嘅情況都係有嘅。咁但係最緊要嗰啲糞便點樣處理咧？就唔係好似小便一樣啦。咁原因就係咧，喺中國嘅世界咧，糞便唔係垃圾嚟嘅。糞便唔係廢物，亦都唔係垃圾，係咩咧？係資產嚟，係一個好昂貴嘅即係同金一樣嘅啊，所以都係黃金。啊，咁係固體嘅黃金。 其中可能即係而且非常之早啦，可能春秋時期都已經有，譬如最早可能糞便可能同養豬係有啲關係。咁普遍都會將即係茅坑嘅底層，其實一個養豬嘅地方。咁你嗰啲嘅即係米田共啊，即係用米共生而產生嘅能量咧，就可以俾啲豬咧就轉化為即係食物。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偉大嘅發明咧，咁早就已經可以諗到一個一站式解決所有問題嘅一個設備啊。 有一啲學者甚至認為咧，其實早喺商代咧，中國人就已經懂得用呢、這個即係、米田共啊作為咧呢、這個肥料噶啦咁。咁頭先阿卓然提到即係話嗰個豬嗰個問題，如果其實你今日去博物館睇咧，好多時候漢代啲墓葬出土一啲圖屋嘅圖俑，即係屋嘅模型咧，往往咧你就會見到佢一間小嘅屋啊，或者係一個廁所啊嘅模型咧，下面咧就會啊都幾得意嘅，會有幾隻豬仔喺下面啊，因為其實基本上就人咧就上去啊，要走上去個廁所，直接就排放落嚟啲豬咧就喺下面食嘅。所以漢代咧有一啲類似今日小説咁樣嘅文體咧，佢哋會講到咧即係啲民間信仰嘅時候咧，就會提到廁所係有廁神嘅。廁神係點樣咧？廁神咧就係形容佢咧豬頭大眼嘅啊。咁因為其實一般漢代平民百姓咧啊，特別農户咧養豬啊，豬咧就係食咧人嘅糞便，所以咧好自然講到廁神咧，廁所嘅神明就係一個豬頭嚟㗎啦。 咁啊，即係所以豬都幾慘嘅。 同埋亦都有，我覺得亦都即係可能喺現代人嚟講，亦都係好難去想像嘅，就係喺我哋現代人嘅家居裏邊咧，即係只有寵物嘅啫嘛。即係我哋好少同動物係一起居住。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即係大家知道有寵物係嘛？寵物就係乾乾淨淨啊，擺喺度啊咁。但係喺好長嘅人類嘅歷史裏邊咧，人類係會同動物係一起住喺同一個居室入邊。咁正話你呢個例子你都見到，即係其實係必需品嚟。根本上你冇豬嘅話咧，咁你個廁所嘅功能咧就可能會喪失。咁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你問我糞便處理其中一個方法啦。 隔個蟲咯，豬都有排糞嘅，咁嗰啲咪做肥料咯。咁但係就係、是。即係點解可能長年咧，我哋會中國人都特別係會覺得豬係污穢嚇，咁、嘅原因都可能係同豬嗰、那個廁所嘅功能咧好有關係。咁啊，大家去即係排糞便嘅時候，就係、是、養緊豬。咁呢個咁嘅概念咧，可能就係、是、即係喺中國咧累積咗好多年。咁但係即係講到底咧，重要嘅地方就係、是、咧。糞便咧喺中國嘅世界咧，好早就即係我哋認識咧，係做肥田料 啊。咁所以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如果我哋用現今嘅角度咧，就係一個好可持續發展嘅角度，即係所有嘢都可以循環。咁但係咧喺西方社會，因為佢冇咧，即係將呢啲即係糞便變成肥料呢樣嘢咧，所以佢排污咧就變成一個比較重大問題。好似我哋就即係一開始講羅馬，其實羅馬即係佢點樣發明即係一啲嘅廁所點樣嘅排污水咧，都係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一個課題嚟嘅。如果我哋見到一啲舊嘅即係一啲而家即係啲人想像翻或者睇翻啲古蹟咧。 都會見到羅馬當時佢哋嗰個廁所嘅系統咧，有我就覺得都幾先進，但係得嚟咧有幾嚇人嘅，因為咧好多時候會係咧嗰個廁所咧就係會一排咧，大家就即係排排坐， 冇間隔， 坐曬喺度冇間隔嘅，冇私隱呢個概念，亦都即係似乎好似都係翻去就好似一個即係社交場合咁。 社交場合 咁都冇嘢嘅，大家一齊好 relax 啊，喺度傾偈。咁但係即係我哋去想像咩？ 好有風味係嘛？ 唔係好有風味，好有風味咧。其實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嘢。我哋有時讀歷史啊，或者係睇過去嘅文化咧，係冇味道啊。 係 啊，即係口味同埋鼻哥聞到嘅氣味呢個層面。咁但係如果我哋將廁所嘅話題擺落去歷史嗰個脈絡裏邊咧，其實或者喺傳統文化嘅脈絡裏邊咧，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課題嚟嘅。咁我哋可能即係跟住落嚟可以再詳細啲去討論啦。咁我有位前輩學者叫邱仲麟啦，咁係台灣嘅一位即係研究明代歷史嘅學者，佢就寫過一個論文，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講明代北京城嘅氣味。咁呢個氣味嘅層面究竟點樣影響人嘅生活呢？咁我哋可能陣間再同大家討論多啲啦。 係啊，即係其實你味道之外咧，其實味道而家我哋一年聞到嘅味道就驚有細菌啊，或者污糟啊，或者點。咁但係喺長久嘅時候咧，就未有一個咁樣嘅聯繫，即係對大家對於味道咧就冇聯繫到同嗰個個人衞生啊，甚至細菌，甚至乎會病咧係連上關係。咁啊，嗰啲有啲味道係咪即係好多人我哋話其實係佢哋係咪習慣咗有啲嘅味道，其實不以為好難受咧？咁呢個都係可以慢慢去探索嘅一個地方。但係你會見到咧，起碼排泄嘅問題咧，就係人類嘅所謂城市管理裏面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核心課題。咁啊，仲未講完嘅，下一節繼續同大家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咁我哋正話講洗手間咧，方興未艾啊，即係講到好刺激嘅部分。咁啊，梗係啦，我相信呢個咧係一個吸引大家嘅話題嚟嘅。咁我即係睇其中有個書叫《東亞的廁所》，咁啊，我收心啊，跟住佢講東亞洗手間。其中有個例子咧，真係引我深思嘅。咁話喺1884-85年間咧，曾經喺日本嘅江户城咧，係出現咗一件江户城周邊嘅農民咧同江户城之間嘅一個問題，就係咩咧？因為當時啲農民咧係需要啲糞便咧去收翻嚟咧就做隔米，即係叫米，即係叫 肥田啦。 咁但係咧收嘅時候咧，嗰啲城市去賣糞啊，即係佢哋係要俾錢去買嗰啲糞便嘅價格越嚟越高。嗰啲農夫話：，咁搞錯啊！啲糞便我又嚟收，仲要收咁貴嘅，即係接受唔到。咁結果咧就炒大鑊嗌交，咁就罷收糞便。咁咧江户城啲人話：你唔收咪由佢咯。咁啲農夫就話：我唔收，臭死你啊！咁樣。咁結果咧，整個江户城你可以諗下。兩三日咧，整個江户城咧就已經俾糞便咧就堆積到滿曬嘅， 好有味道嘅， 係真係不得了。咁咧就但係咧，江户城就同農夫喺嗰邊就即係拗。咁由一大十零日到咧，邊投降咧？最尾大家一如所料咧，就係農夫投降嘅，因為農夫你因為咧臭咧就能夠忍，但係農地如果冇肥田料咧，就冇辦法去有收成嘅之後。咁所以最尾咧就以成功地嗰啲糞便嘅價格提升，農夫係要俾多啲錢嚟作結。咁呢件事咧喺1884年發生，八五年發生，令我好深思。第一就係、是、即係嗰個日本嗰個問題其實唔係真係好繁榮啊，當時即係好多核心嘅基礎問題啊，有啲嘅民生嘅問題完全冇解決啦，同埋佢哋內部其實仲係一個以農業為核心好重要嘅社會。咁但係其實1895年就已經甲午戰爭， 明治維新緊 啊，係啊，即係其實你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震撼嘅一個例子，講緊呢啲嘅公共設施或者對民生嘅演變咧，其實幾近代嘅事。即係其實再早之前，其實好多所謂嘅科技發展好似好先進，但其實佢底層嘅日常嘅生活可能同以前未必相差太大。咁呢個係我最大嘅感觸。 我哋今日可能會覺得糞便咧同細菌啦、同病毒嘅或者係病嘅傳染咧好有關係。咁但係呢啲咁嘅概念咧，譬如喺中國呢邊咧，有傳染病嘅概念要晚明嘅時候先真正出現。咁即係所以成個明代喺個糞便搜集上邊咧，基本上即係以利為先嘅，即係為咗一啲真正嘅經濟利益咧嚟到去做。咁啊，即係我哋就講到其實有啲核突啲咁講法，一啖砂糖一啖屎嘅。點解一啖屎咧？其實就係你種砂糖，你種嗰個甘蔗，其實係要用大量嘅 肥料啊，嗰啲就係人嘅肥料、人嘅糞便啦，嚟到去做呢個生產。咁即係所以我哋可以想象就係嗰個肥料咧，對於喺尤其是係東方這邊呢邊咧，嗰個農業生產嘅重要性，因為我哋係勞力密集，或者土地係好小塊，要種好多嘅出品噶嘛。咁即係於是乎係至關重要。咁關重要到個地步係咩呢？就是、明代有唔少嘅官員咧，其實就勸戒嗰啲鄉民咧。在鄉村的地方要在一些比較方便的位置建立一些公廁，那些公廁是為了什麼？就等路過的人呢就可以在那裡解決，那解決因為如果就地解決那些屎尿呢就去了不同的地方，就無法呢成為了肥料。但是如果有一個地方集中去解決呢，那就好儲起的那些糞缸呢，就是那一個缸的糞便呢就可以呢長遠利用他們來做肥料嘅，咁啊發展到個地步咧，甚至乎喺明朝晚期咧，喺城市裏面咧，都有人特登起個公廁咧，去俾人用。咁啊個目的都係為咗釋糞藥金啊，即係為咗將啲糞便咧變成金錢咧。咁樣嚟去作用。咁呢個大概咧就係可能喺中國咧公廁嘅一個起源。咁呢樣嘢我覺得得意嘅地方係咩咧？就係點解中國人咧會儲糞便啦？第二就係點解嗰啲路過嘅人咧會咁好唔就地解決，走去你個廁所臭崩崩咁樣嚟到去做？咁呢樣嘢我覺得都好神奇，就係一個廁所嘅地方係會有人專登去用嚇。咁呢個成個概念，可能就係中華文明咧振興嘅其中一個寶罩都定。 我哋今日喺度講呢個問題咧，其實我覺得翻到一個最基本嘅就係話，點解我哋要講呢個問題？因為我哋今日有抽水馬桶，其實好多時你去完廁所咧嚇，撳個掣或者拉一拉咧，你根本唔需要考慮嗰啲嘢點樣處理嘅。咁但係對於古人嚟講咧嚇，去完廁所其實嗰堆嘢咧係要諗下點處理㗎，因為佢會牽涉到衞生啊、疾病啊、味道嘅問題。咁翻到如果基本睇啊廁所啊，即係如果就我所知咧，古代東亞啦，即係至少都係中國同日本咧，嗰個廁所其實主要所謂廁所有三種嘅，一種個便櫃式啊，便櫃式就類似譬如我哋比較熟知嘅小便用嘅男士小便用嘅褲子啦嚇，即係或者係一個尿兜啊咁樣，或者一個便桶啦嚇，依啲係便櫃式嘅。另一種咧就係流水式嘅啊，咁即係可能咧你有一個人造或者天然嘅水道啊，咁然後咧你就搭兩塊板。咁就上面解決，就利用流水咧，將嗰啲便溺送走。 流水落花春去也。 冇錯啦， 流水冷面。 第三咧，其實就係一種所謂土坑式啦，就挖個坑。呢個就牽涉翻到去頭先啊嘉齊講，其實嗰個堆肥堆糞嗰個問題啊，你將佢喺個坑度咧堆積，然後點樣利用佢咧去作為一個即係生財工具啊咁樣。咁啊呢個一樣啦。咁另外我哋都即係可以諗下嗰個咁點。去清潔咧，嗱，我哋依家有衛生紙啊、廁紙啊，清潔有好簡單嘅事。古人清潔嚟講咧，就都唔簡單㗎，即係我會覺得用現代人嘅角度嚟睇唔簡單啦。譬如啲古希臘人咧，佢哋會攞一啲陶片啦，即係嗰啲陶器嘅一啲細碎嘅陶片啦。中國都可能有嘅，咁但係中國更多咧，同埋日本更多嘅例子咧，就係因為古代用竹簡啦。你書寫嘅時候咧，嗰啲廢棄咗嘅竹簡，即係類似我哋今日講廢紙啦，就攞嗰啲竹簡咧嚟刮，咁咧就叫做刺綢。所以依家譬如話出土咧都會發現唔少呢啲刺綢嘅。咁我最後舉多一個例子啊。近年咧喺敦煌地區咧就揾到漢代一啲即係驿站。漢代時候出絲綢之路嘅驿站，喺驿站嗰度竟然就揾到有廁所嘅位置，而最有趣嘅係咧喺廁所入邊咧揾到有廁綢，而廁綢上面咧係沾咗啲便便啊！咁樣科學家去研究呢啲便便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入邊咧係有一啲寄生蟲，而呢啲寄生蟲咧係只能存在於咧喺大概咧廣東一帶嘅南方。咁呢個反而咧説明咗啲乜嘢咧？就係話。當時咧，啲人咧可能咧就係有人帶住啲寄生蟲，就由南方咧就去到敦煌，要出去絲綢之路，然後喺嗰度咧就上咗個廁所咁為我哋咧就留低咗咁樣嘅。 總之唔理佢係咪廣東人啦，起碼經過廣東，然後先去到西北啊。 我就知道歷史學家艱辛，應該要加人工嘅，即係研究呢咁真艱辛 啊。咩都要研究啊。 但如果佢係用即係你講話竹簡啊呢啲咁樣清潔咧，會唔會重用嘅咧？ 機會好大，機會好大。 可能抹下洗下啦，大家用多幾次先啦。 我要就係、是、你呢啲好問題，同埋我見到嘅就係當時為咗可能要啲糞便嘅使用咧，都幾係乾濕分離嘅，即係佢盡量係唔會大量咁用水去溝嗰啲嘅糞便。我見到就係好多時都係。儲存啊咁去 我呢度必須補充一句啊，古人都係好清楚嘅。堆積糞便嘅地方咧，並唔係處置廁臭嘅地方，嗯、即係我哋今日咧喺抽水馬桶咧， 掟埋廁紙 去完就廁紙直接掟落去。古人係嗰啲廁臭係喺另外嘅坑度堆積㗎，因為嗰啲肥料係要用㗎嘛、嗯，所以佢唔會將嗰啲廁臭運埋落去嘅嚇。咁啊。所以抽水馬桶係幾咁偉大嘅發明咧？ 係啊，其實咧，即係頭先你講到嗰、那個即係清潔嘅方法咧，如果我哋睇翻你話即係就算係重用咧，我覺得都好似即係衞生過喺羅馬時期，因為羅馬時期嘅廁所咧，我哋頭先講話我哋係一排好似社交場合，大家坐喺度，咁佢點樣清潔咧？就係佢會喺前面咧擺一個桶，那個桶上面咧就有支棍，那個棍咧就黐住一個海綿。個海綿咧就係你攞嚟清潔自己，但清潔完咧你又擺翻落去，下一手咧就會再用。咁佢個消毒嘅方法咧就係話個桶裏邊咧其實就有啲醋，嗰啲醋咧就係個清潔嘅作用。咁但係你想象到嚇，即係我用完你用，咁都係一樣，即係好似而家嘅角度咧就好唔衞生啦嚇。 唔係講起羅馬咧，我哋即係曾經聽過啲説法咧，就係阿耶穌釘十字架臨死之前，嗰啲羅馬兵丁就俾啲攬啲醋俾佢，其實可能係用。嗰支廁所嘢，即係所以係極盡侮辱之能事。 係，我哋話即係如果係英國嘅公廁有啲似羅馬嘅公廁嘅，最早可能就係亨利八世嘅時期啦。亨利八世就係嗰個好出名娶好多個老婆，然後就即係將啲老婆斬頭嗰位皇帝啦。 離開羅馬天主教。 佢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公共設施就係起咗英國嘅呢次。一和基近乎同羅馬嘅好接近，都係有收儲存糞便嘅功用啦，同埋都係一排嘅，中間冇間隔嘅一個方式。咁但係對於當時嚟講，都係一個德政嚟嘅，即係都有一個廁所。咁但係你正話 Vicky 都有講到，就係嗰個旱廁同埋抽水馬桶，可能係一個其中一個現代嘅變化。 係啊，其實咧最如果Vicky 頭先簡介咗即係幾類唔同嘅廁所咧，就話有個流水式啦。咁但係咧喺羅馬或者係一啲歐洲嘅國家咧，佢未係即係佢唔係一個喺流水嘅，但係佢都係。一個水去沖走呢啲即係廢物嘅一個處理嘅方法。咁點樣做咧？就係話有好多時咧，你會見到喺個廁所下邊咧，佢會見到佢開咗個窿啊。個窿咧就俾你灌水落去，咁啊沖走你排出嚟嘅糞便。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原始啲嘅方法。咁啊，直至咧去到即係16世紀中期咧，先至真係咧係英國人發明咗呢個抽水馬桶嘅，就係話你個廁所自帶一個小型嘅水箱，咁你撳一個掣，咁啲水沖落嚟咧，就用嗰個沖力咧就沖走你嗰啲糞便啦。咁啊，甚至好似話咧，即係第一個抽水馬桶咧，就係俾個當時嘅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係第一個享用係呢個咁高即係先進嘅高科技嘅一個發明嚇。當時就係咁樣。 喂，但係一沖走就正啦，咁但係沖走之後嘅後果 點？但係最大問題咧就係沖去邊咧？咁嗱，當然咧就係話最容易就係沖去條河，咁但係咧沖去條河，如果你人口少咧就冇問題，但係當你人口有咁多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出現咗個問題，就好似喺英國，譬如喺1858年當時咧有一個夏天咧特別熱嘅時候咧，就令到咧泰晤士河咧因為好多嘅污物咧都沖咗落去咧，就令到個泰晤士河咧就發生咗連續3日嘅臭氣事件，就係咧。真係太臭啦，就臭到啲人頂唔順。特別係當時咧，因為國會咧就喺即係淡水河隔離啊嘛，國會議員咧都頂唔順啊，咁啊引發到咧英國就當時就作為一個即係衞生嘅一個好大嘅改革啦。 係啊，即係你話即係呢啲廁所都係要變化。我記得當時仲立咗呢個法例啦，就話即係你排污啊要處理啦。咁同埋當時都開始有啲嘅更加先進嘅馬桶。我記得我哋即係之前有啲討論都有講過，即係你多層嘅大廈裏面咧，其實配合嘅就係呢啲嘅抽水馬桶啊相關嘅設施啦。如果冇馬桶嘅話，又點可以喺嗰啲嘅多層大廈住？你要我搭十幾層樓梯去洗手間都可能搞唔掂啊！ 傳統時代嘅城市應該係好有味道嘅。 係啊，同埋即係應該都係相當之臭。我哋話喺十九世紀中期，除咗泰晤士河嗰件事件之外，我哋話喺當時都真係有一個對於公共衛生啊、個人潔淨啊、清潔啊一個新嘅一個變化喺同一時間發生。 其實嗰革命都影響咗香港，因為之後香港嗰個衛生嘅改革都係跟呢個情況。 係啊，所以我哋見到嗰個變化其實就喺當時發生啊，大家就覺得咦，廁所排嘅可能係污物，同我哋以前長期以嚟嘅對於個廁所排出嘅係一啲經濟作用嘅寶貝咧，係有啲嘅變化咧就產生。咁但係即係可能都係人類都係咁啊，可持續發展、不可持續發展、未不可持續發展啊。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咁啊，正話講廁所連帶嘅好多講到有啲同衞生相關問題。除咗話即係清潔嘅時候用嗰啲可能共用嘅設施有啲不潔啦，咁就喺現代有細菌啊或者病毒嘅觀念嘅時候有啦。另外就係洗手啦，係嘛？就係話大家即係都係近代先發現啊，原來洗手之後接生。係會有效咁防止孕婦係有感染，咁就延伸到咦，我哋要處理一個洗手嘅問題啊，處理呢個清潔更好嘅問題啊，同埋要處理排污嘅時候要點樣去諗，咁呢啲都係可能近代啲有啲發展嘅產物，咁對大家都係有幫助。 喂，我其實今日咧睇翻廁所問題咧，好多我哋現今用最高衞生標準嚟到去回顧過去嘅偏見。咁嗱，即係我哋話去完廁所去洗手，邊個話梗啊？係咪啊？點解會去完廁所要洗手啊？呢樣嘢咁嗰啲食水咁珍貴，我記得我有個好朋友，咁佢有某一次同我喺度講，佢喺某銀行嗰度，即係喺個高層嘅洗手間，佢唔係高層啦，佢見到啲高層，嗰啲高層去完廁所出嚟係直接喺個廁格度直接去吹風機嘅，冇經過個水喉，咁所以係應該冇洗手。咁但係你可以想象係發生咩事啊？咁但係咧，我想去講嘅就係我哋而家去講嗰啲城市嘅衞生，講馬桶、講糞便，可能係覺得一件好污衊啊、臭崩崩嘅事。咁我哋頭先都提到啲前輩學者佢哋研究，譬如明清嘅北京城，咁係好強烈嘅味道嘅。咁但係啲咁強烈嘅味道咧，喺裏邊住嘅人聞聞下就慣嘅咯。或者佢由細到大根本上就喺咁嘅環境之下生活，咁基本上唔會覺得特別臭啊，咁因為城市空氣本來就如此，咁或者可能泰晤士河突然之間臭幾日，咁因為佢平時唔臭，你先會覺得嗰陣時臭嘛，咁如果佢不嬲都係一條強勁嘅臭河，咁就冇咩特別嘢啦，咁所以咧我哋講到近現代咧嗰個衞生嘅觀念，或者係對於廁所啊，對於可能係味道嗰、那個。管理咧係應該有一個 idea， 有一個可能係唔係咁臭，究竟可以點樣為之好嘅一個標準，然後先去回顧翻或者批評翻咧，係嗰個衞生唔好嘅情況，究竟點樣去改善？咁嗱，我哋知道喺譬如喺明清嘅北京城咧，處境點解會咁強烈嘅有臭味咧？咁除咗人糞可能係即係周街放之外、周街擺之外咧，咁都應該有人收嘅。咁但係動物嘅糞便好多，咁因為用畜力噶嘛，咁啊馬啊、驢啊、牛啊咁樣，佢哋一路行一路去屙嘅。咁樣個城市就自然充斥住佢嗰啲味道啦。咁而譬如北京，佢可能相對於南方嗰個水嘅資源唔多嘅。咁我哋即係用咁多水嚟到去清潔街道，會唔會係一個好划算嘅情況咧？咁佢可能寧願忍受個味道。咁亦都係頭先都提過，細菌嘅觀念、傳染病嘅觀念唔係咁早就喺中國強有力地去形成。咁大家可能覺得呢啲有少少關係，咁但係又唔知個關係係點樣，於是乎咪算咯。 係啊，我哋話即係講個唔係好關洗手間事，但係同個屋企裏邊呢啲咁嘅管理有關係嘅，就係嗰啲嬰兒嘅牀，即係啲好細嘅嬰兒牀喺中國好多都係有吊牀嘅方式，即係離地嘅。咁其實離地嘅原因啦，即係而家睇落就好似咩比較傲佢啊咁，但其實主要原因就因為其實好多時係裏邊係有動物係雜居。即係嗰屋企入邊其實有各種嘅動物喺度，而且唔止中國係咁嘅，我哋喺啲希臘嘅一啲屋企啦，或者一啲歐洲嘅啲居所啦，或者 佢哋有啲係住喺地道，即係地牢入邊，都有一啲升起嘅床鋪。嗰啲咧就直情講到明嘅，原因就係因為裏邊係有各種嘅動物會住，咁會有機會會騷擾，甚至乎會傷害到嗰啲嘅嬰兒。咁其實係代表住，就算喺家庭入邊嘅成個空間感或者管理咧，都未必係咁。咁你可以諗下，如果有動物裏邊住，就梗係非常之臭啦。即係有動物集居嘅居所嘅冇窗嘅一個地牢，咁點會唔臭？ 又唔係成日沖涼啊嘛，人都唔成日沖涼，何況動物？ 係啦，咁而水的確係一個重要，因為你有多水先至得啦。咁我記得我近排去咗長沙嘅樂樹園，咁樂樹園裏邊咧就好靚，因為喺個山度嘅一個樹園，到今時今日即係湖南大學裏邊嘅範圍啦。咁咧裏邊咧就小渠流水啊，好多基本上每一個嘅建築物附近都有啲嘅水。咁初時就即係睇落就係因為嘅美學啦、建築嘅元素。咁但係睇翻介紹都係其實主要嗰啲嘅設施咧都係防火的。咁所以其實水嘅管理咧，其實背後咧牽涉到嘅就係火嘅相關嘅管理。其實水同火咧，可能係好似唔拉架，其實係同一件事嚟。 特別喺中國呢邊啊，我哋咁多木構建築咧，好緊要啊！如果冇防火嘅措施， 係啊，當然啦，唔係淨係中國啦，可能啊，譬如日本啊、朝鮮半島啊，都係咁樣。即係你有大量嘅木構建築喺近代以前，其實基本上防火就是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啊。或者我哋而家最簡單，好多時去旅遊啊，喺中國啊也好，去日本也好，你見到好多嗰啲古老嘅舊式嘅建築，一啲寺廟或者嗰啲城堡啊，咁其實嗰啲屋頂咧都會咧好多時大家會見到有兩條魚啊，即係我哋叫主尾，其實都係一種所謂用今日講可能叫迷信啦，一種叫做厭性嘅啊，就係話我用一啲咁嘅水嘅生物啊魚咧就嚟鎮住啊，就唔俾嗰度咧就即係著火。頭先提到話木構建築太多啊，所以咧如果一起火咧就不得了啦啊！即係我哋可以諗下，你基本上就叫做火燒連環船嘅嚇。咁所以咧其實好早，譬如話喺東漢嘅時候咧，就已經有法例啊禁止咧，佢叫做禁民夜作啊，禁止人民夜作。夜作係咩咧？就是、夜晚咧就你喺度點燈咧，就喺度工作啊。所以咧你夜晚最好咧你就瞓覺。或者做一啲咧，唔需要點， 為捉螢火蟲咯。 係啦，你即係你夜晚做一啲咧，唔需要點火點燈嘅事啊，以免咧一時不慎失火咧，咁咧就 咁就弊啦， 咁就弊啦，全條村都燒曬。咁啊，呢個係一個即係話叫做消極嘅啊，即係唔俾你去生火，驚會引起火災。咁積極一面當然就係消防啦。咁啊，其實好早啦，包括我諗文字記載，至少中國可能係春秋時候就已經好明顯咧，係有消防隊嘅存在㗎啦，即係一走火啦啊，叫做咧就會有一啲消防隊組織起嚟就去救火嘅啊。 我咧就唔知道即係中國古代嗰個消防嗰個做法啦。咁但我又睇過少少關於香港，其實香港咧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冇自己嘅即係消防局或者消防隊嘅。咁其實係警察去做呢個工作，又或者係咧招募一啲嘅義工去做成立。咁喺警察嗰度即係抽取一啲人，咁做埋呢個滅火嘅工作啦。咁直至到去即係二十世紀初咧，先至慢慢成立，當時叫做滅火隊同埋滅火局嘅。咁但係佢都係比較簡單嘅，特別係咧，即係消防局咧，就可能就係港島嘅北岸就會有啦，九龍就未必嘅。咁我見到有幾個即係有趣嘅情況嘅，就係話喺九龍半島咧，第一個所謂嘅消防局咧，就唔係真係一個局嚟嘅，而係只係咧喺尖沙咀就係一間咧，即係好簡單嘅，好似一間屋少少嘅屋。咁咧就係話佢係擺咗咧一啲嘅即係可能滅火嘅工具，可能係即係一啲撲火嘅工具，就唔係真係話即係開曬水喉嗰啲咁樣。但係咧有火警嘅時候，你要點做咧？你就要走去咧尖沙咀嘅警署嗰度咧，去問佢攞條鎖匙過去嗰度開嗰、那個即係所謂嘅消防局，其實冇人駐守嘅，即係真係一間屋仔擺呢啲器材，咁樣先至咧攞曬啲工具咧就走去撲火。咁所以你可見咧，當時其實即係話唔係真係一個即係好完善去諗點樣去即係香港啊滅火嘅一個即係一個管理，其實真係非常簡陋。 其實火災的恐怖咧，特別是在木構建築的世界咧，係可以很恐怖嘅。譬如我哋睇好多記載，譬如講南宋的時候，臨安嗰個情況， 咁由於佢係即係非常之居民密集嘅，咁啲樓可能係幾層、十幾層高都有。一燒起上嚟點樣咧？有幾次嘅大火有記載咧，係死咗十幾萬人，係咁樣嘅一個情況。咁於是乎，其實即係大家可以想象防火嗰個重要性係即係幾大。我哋啲集咧開始嘅時候就講供水嘅問題，其實供水一個可能對於人類喺城市居住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影響，唔係飲用啊、沖涼啊咁簡單，而係讓我哋可以喺有火災嘅時候冇咁騰雞，有可能有啲方法咧可以儲到大量嘅水，然後去撲火。 有啲好能大家都知嘅，譬如故宮啲水缸啊，我哋都一齊都見知道，即係你尤其喺北京相對會更加乾燥，而喺故宮範圍入面又都冇嗰啲河道喺裏面，咁就只能夠用水缸去設計嚟做防火。我成日都會覺得即係有啲夜生活嘅城市，即係古中國古代啦，其實個火嘅恐怖係應該係相當之大。咁而且如果我哋講清明上河圖嗰一集咧，就覺得可能都有啲印象咧，我哋係有處理過佢，就有啲耕亭咧去睇下有冇邊度會失火，去早啲去做處理。咁我覺得依啲都係當我哋講到防火嘅時候會注意嘅地方。 係啊，其實咧，即係香港咧就曾經做過一啲比較消極嘅做法，就係話即係戰後咧好多木屋區嘅時候咧，火咧即係我哋大家都即係知道啦，即係木屋區大火咧就係嘅好大件事啊，因為你嗰啲屋咧起一間接一間咁起，你一燒咧就成個山頭就冇曬啊！咁當時咧其實咧政府最初咧有一個即係比較相對消極嘅做法咧，就係建立一啲叫防火帶，就係話咧你成個山頭咧我拆唔到咁成個即係木屋區拆曬就冇可能嘅，因為啲人咧就會無家可歸。但係咧佢就會係每一個即係位置咁上下寬度咧，佢就會要求咧有一啲嘅木屋咧你就要拆咗佢，就造成咧一條叫防火帶，就係話咧一旦火燭嘅時候咧，你燒咗一橛，起碼咧去到嗰個防火帶嗰個空，其實係空地嚟嘅，就唔會咧將啲火咧就去即係蔓延到去另一笪地方嚇。咁都係一啲即係所謂。 而家外國嗰啲樹林管理咧，都係用啲咁嘅防火帶咧嚟到限制嗰個燒嗰個範圍咯。 呢、這個我諗起古代兵法都有呢一招㗎，即係咧如果俾人用火攻嘅時候咧，自己亦都係咧另一個方向去燒咧。然後咧就辟出一條防火帶啊，咁以保證自己有一個退路嘅。 係啊，我知你倒轉嚟燒咗先啊嘛，咁等佢停咗火就可以行。咁我印象中，譬如係日本嘅譬如大阪啊，都有一啲咁嘅防火帶。後來啲防火帶因為慢慢唔需要再做防火帶咧，嗰啲地方就變咗一啲步行街啊，或者係商店街。咁所以有啲即係比較點解混亂啲嘅商店街嘅原因咧，其實就係因為嗰個城市建設本身嘅防火帶嚟。咁可能日本就最驚燒啦，因為燒親都大。所以這個都是防火帶的。 是啊，除了防火帶之外，日本他們在江戶時代呢還有一些叫火燒的組織啦，就是一些消防隊來的。那當然消防隊跟我們可能香港當時十九世紀後期就是那些消防的設備一樣，那很少是用到水龍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用啲木啊、板啊去拍啲火，咁冇辦法啦。 燒親都係半個東京啊，都成日都睇好多。咁我哋話城市嘅管理啦，其實係好重要一件事。其實之前我哋咪有一集咪講城市管理，咪講到即係糧食嘅問題嘅。糧食一失衡咧，整個城市就會有大饑荒。我哋四十年代嘅時候，中國都有啲曾經嘅中原嘅大饑荒。咁譬如話一次嘅大火可以將一個城市咧係大毀滅。我最近咪去長沙嘅，其實長沙就曾經經歷過汶川大火，亦都係一啲會令到即係整個世界動盪嘅，或者國家動盪嘅啲事。咁所以城市管理好重要。